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所小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是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必备的急救常识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2021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本月15号，由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携手爱奇艺打造的云上北影节线上影展正式开幕了。作为一场国际盛会，北影节的红毯一向也都是群星闪耀。那么今年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线下红毯也会在爱奇艺线上直播。日前发布的云上北影节线上影展片单当中，也囊括了治愈系的剧情片《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以及视觉冲击感十足的灾难片《切尔诺贝利》等十大主题单元的近百部国内外优秀影片。此外啊，电影节创投训练营的作品《洛桑》《角度》《除夕夜》等也将分别于9月21号到24号每天上线爱奇艺，每部影片的观看期限都是一天。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关村论坛。经国务院批准，2021中关村论坛将会在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展示中心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在近期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说，这届中关村论坛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主题，论坛全面升级，重点围绕论坛会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前沿大赛、技术交易、配套活动6大板块，设置各类活动60场。那么中关村论坛创办于2007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和国际化的论坛。那么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影响力也是进一步扩大，邀请的嘉宾当中既有外国政要，也有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院士专家等等顶尖的科学家，还有知名企业家以及投资人，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位外籍嘉宾参与并且演讲。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和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踏过青山，昨日的梦梦，你抚了五个但一句青涩，念起昨夜那场翻云覆雨的痛彻，你说人间苦难，命也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生命，是生活所迫，割肉为鹰，不如剃度出家，斩断七情，不如别相逢，不如别相遇，不如万劫不复了的性命，不如日照大地无天下四季，都不如，都不如陪着你，树下割肉为鹰，不如剃度出家，斩断七情，不如别相逢，不如别相遇，不如万劫不复了的性命，不如日照大地无天下四季，都不如，都不如陪着你，都不如，都不如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那么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急救常识。那咱知道啊，其实每年九月份的第二个周六，也就是上周六，是世界急救日。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掌握急救技能和技巧。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掌握必要的急救技能是可以挽救生命的，或者是降低伤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嘉宾，他就是国家应急救援员教官考评员何新老师。欢迎您何老师。 Hello 大家好。 上周六应该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先来从今年世界急救日的一个主题和大家聊起。据我了解呢，今年急救日的主题是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 对，是的。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急救，无论是社会、学校还是家庭，其实都越来越重视。然后从这个我们这个主题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就是学校和社区这一块呢，也都被作为重点。那么学校的这个突发情况，因为学校学生比较多嘛，然后他的一些突发情况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一些。 包括学校当中，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小朋友，我还记得之前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你会发现小朋友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啊，你就不留神，他会吃进一些异物，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运用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挽救了小朋友的生命哈。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海姆立克，它也是大家包括家长包括老师都应该掌握的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急救知识，我觉得在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挽救生命的。所以今年的这个主题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也是希望我们无论是社区也好还是学校也好，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急救技能的培训哈。刚才也提到了学校这一块，何老师，就您的观察，其实目前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当中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我们甚至感知不到的危险就在身边呢？ 对的，因为学校里面呢，其实现在要求我们中小学每年就每个学期都要去搞这个消防演练，这个是肯定要搞的，因为要学校人多嘛，它比较可能出现的就是火灾还有踩踏这些风险。那么另外像刚才美哲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异物阻塞气道，就是正常来讲呢，咱们吃东西都是进到食道里面的，但是小朋友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吃饭，比如说他要在学校吃午饭，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是小朋友互相之间开玩笑啊，或者是这个打打闹闹吃饭的时候，那么就有一定的概率的风险，就是这个异物可能会进到气道里面，就是 卡住气道哈。 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异物阻塞气道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曾经有人会问我说，哎，我吃了这个鱼刺卡到嗓子里了，这个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用？ 对，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提到这儿，就是用一些偏方，比如说我被鱼刺卡了，我喝点醋行不行，或者吃一大馒头我给它顺下去行不行，其实这也是有很大误区的。 对对对，咱们先分开说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之前咱们说到吃鱼刺卡到这个问题，那么过去呢经常有说什么喝醋啊、吃馒头啊什么这些土办法，这个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首先说鱼刺扎到这个不管是气道啊还是食道还是什么位置扎到了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顺下去的，而且这样非常危险，就是你去吃一个其他的东西很有可能会造成食道的出血，就是它会划伤食道，然后它有比较大量出血的时候呢，因为你又看不到它，所以你又不知道，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取出来。那最简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急诊，花个十几块钱挂个号，到里边人家拿那个异物钳一夹就出来了，非常简单。 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是小事儿，也许我多喝几口水我就能自己在家处理，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自己在家处理异物卡到气道也好食道也好都是存在风险的，第一步就是咱赶紧去医院。 对对对，像这种鱼刺卡喉的这种情况就要赶快去医院。那么刚才咱们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海姆立克急救法并不适用于这个 情况。那么海姆立克急救法呢，它其实也叫腹部冲击法，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由于异物或者食物阻塞气道了，就是咱们大家都能理解，就我正常呼吸是靠这个吸进气，然后通过气道到肺里，对吧？然后我再去做这个肺循环，我再把这个气呼出来，然后能够保证我身体里面这个正常的代谢。但是呢有异物卡住气道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呼吸运动了。那么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说你先得确定人家是不是真的异物阻塞气道了。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方法？ 有，就是我们这个啊，它主要针对严重阻塞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呼吸，他脸憋得很红或者很紫，他也没办法说话发出声音，这个是需要去做处置的。所以你得先问他，就是您是不是卡住了？ 如果压根儿都说不出话来，那可能大概率是出现了被阻塞气道的这种情况。 对，他会点头或者会示意你，我是被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在做这个腹部冲击之前，一定要告诉他说，哎，我要给您做腹部冲击，就不要突然从后面抱住他。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反抗，或者他会特别紧张。 那包括啊，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年纪特别小，还没有办法自主表达，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它会对年龄包括身体状况身体条件有一些限制嘛？比如说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本身身体会有一些问题哈，是不适用于这样的急救方式？ 这个急救方法呢，只要是一岁以上的都可以适用。它的方法我可以在这里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您自己如果没有开车的情况下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就是一手握拳摸到这个伤者的肚脐位置，然后呢向上大概两指，然后用这个另外一只手抱住自己这只手，向斜上方去做这个冲击。冲击的时候呢，同时告诉这个伤者让他仰头，尽量去配合你，尽量去使劲咳嗽，把这个异物排出来。就是说它主要的作用原理是挤压这个胸腹部里面的空气，帮助把这个异物挤出来， 也就是用气流的冲击把这个异物排出啊。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些特殊情况，就需要大家提前知道。如果说这个伤者是适龄的女性，那么你一定要问她，就是您有没有怀孕。 那是， 对，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如果呢怀孕，或者是这个伤者体型比较大，也就是说她相对来说比较胖，你手环不过来，或者说她腹部脂肪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转用直接冲击胸骨的方法，也可以。其实手法是和刚才咱们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但是冲击的位置呢就靠上嘛，就是胸骨大家能找到这个剑突的这个位置，再往上一点，就这个地方。但是在这儿要强调两点啊，第一呢，就是这个腹部冲击法您千万别没事儿在家和家里人练， 出于好奇， 这个不行， 不建议啊。 对对对，你可以比划一下，找找这个位置，这个都行，但是你不要去真的冲，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伤者接受了这个腹部冲击法，那么我们需要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哪怕当时症状缓解了，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哈，还是去医院复查一下会比较保险。 对对对，因为冲击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力量，就有可能会损伤他的内脏或者肋骨，就即便动作正确也有这个风险。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遇到异物卡入气道，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来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那一般来说我们进行这种腹部或者胸骨的冲击多少次比较合适吗？会有一个上限吗？就比如说我已经试了5分钟10分钟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吗？还是咱赶紧送医院得了？ 它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如果你能成功的话，冲击几次它是可以冲击出来的，但是呢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举的这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我冲了半天它还冲不出来。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个冲击的时候，你提前先打120，就是我打好120，冲没冲出来都把急救车叫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说我就没冲出来，那么你想啊，它长时间缺氧，他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他刚才还有意识，对吧？慢慢慢慢，他就失去意识了。 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对、 嗯、 这是冲击失败，那么他就会慢慢失去意识，那么这个时候就更需要120的急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到了我们后面的一个技术，就是他需要用到心肺复苏。 嗯，心肺复苏也是频频被提及的一个在急救当中啊希望大家人人都能掌握的一个技能，未必说我们在一生当中就会用到这项技能，但只要咱们每一个人能够学会，是会提升整个城市的安全系数的。包括大家其实也发现咱们北京的地铁站也都配备了 AED 设备，像心肺复苏和 AED 设备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配合来工作的。嗯，相信朋友们也会看新闻的时候会发现，哎，有些朋友他在地铁站晕倒了啊，我们成功用 AED 设备来挽救了这位乘客的性命哈。但是心肺复苏它和海姆立克一样，它也不是一个万金油，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突然在地铁站晕倒，好，我赶紧给他做一个心肺复苏，做个人工呼吸吧，这个也是需要让何老师来给我们提醒一下的。嗯，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美哲这个提前功课做得非常好。这个其实我们聊到这儿，也可以问美哲，也可以问大家，也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每年大概平均有多少人出现这个心脏骤停？ 估计是不是每几秒钟也许就会有一个心脏骤停的例子吧？ 哎，说得非常好啊！中国呢，数据统计每年大概有54.4万人，平均到每一天每一分钟，就是每一分钟会有一个人出现心脏骤停。 这个概率要这么说的话，你会发现好像突然我们身边会有这样潜在的风险。 对，是这样。 如果我们恰好在这样一个患者旁边，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判断，并且施救，就显得尤为重要。 没错，因为这个心脏骤停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现在应该也都听到过，就是说最初的4分钟，就是我们叫黄金4分钟，就在这4分钟里面抢救是最有效的。那么在最早啊，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基础急救的普及率大概只有0.5%到0.6%，这个普及率是非常低的。但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大家不断的在努力，然后政府也在宣传， 是 现在这个普及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无论是大家专门去学习过，还是在地铁站里面，我也在地铁上我也看过有播这个心肺复苏啊这些视频，然后包括像美哲刚才说的地铁站，包括像机场、火车站，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社区里面也都铺设了这个 AED 设备。那么这个心脏骤停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判断，就是我前期如果能有一个准确及时的判断，那么对于这个伤者我需要怎么去处理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何来判断呢？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判断方法，其实并不难。那么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伤者的话，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你需要去确定你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因为有些情况下，你比方说有人触电了，我着急过去救这个人， 那也跟着触 电了，对，结果我自己也触电了，就可能会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第一保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保己救人。就是你先保证你自己的安全，然后你保证周围如果有围观的人，那么这些围观的人的安全和你同伴的安全，就这些是你要首先考虑的。 没错。 其次呢，我才去考虑这个伤者的情况。那么确定安全之后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说的要有一个个人防护。这个呢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稍微有一点困难，就是我们叫 PPE， 就是个人防护装备。通常来讲呢指的就是这个非乳胶手套，但是你没有呢也没关系。但是口罩大家还是要戴好， 这是毕竟疫情期间无论如何大家这个口罩还是得戴好的。 对对对，这个口罩是必须要戴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去判断这个伤者的生命体征。那么我们知道啊，一个人的生命体征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的血压呀、心率呀、体温啊，还有这个反应等等等等，我有很多这个生命体征。但是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去选择最主要的这个生命体征？一般来讲呢，咱们选择两个，一个呢就是看这个伤者有没有反应，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你只要用两个手去轻轻拍他两个肩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拍他看你了， 或者说他跟你说话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需要 不用下一步动作了。 对， 嗯，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一过性的这个晕厥， 嗯 啊，他倒下了，但是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他过一会儿他就缓过来了， 嗯， 那这个你就不要去做下一步动作了， 嗯 啊，这种呢一般我们就建议让他侧身侧卧，就侧卧过来休息，然后你也可以问他需要不需要打120啊，如果他需要的话， 嗯， 就帮助他打120就可以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拍他没有反应， 嗯， 接下来我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去拨打急救电话。 嗯，还是先打急救电话。 对， 嗯，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毕竟啊，就是你在院前能做的事情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那么还需要更高级的急救人员来帮你， 嗯，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周围围观的群众，你可以跟他说，哎，麻烦这位穿蓝色衬衫的先生，您帮我打一下120回来，您告诉我一下， 嗯， 这样的话他也知道哦，是让我去，然后您呢也明确告诉他让他去干什么， 嗯，大家做一个配合，提高这个工作急救的效率，嗯， 是这样的。然后呢打完这个120，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地铁站里面现在很多都有 AED， 嗯， 那你也可以让其他人去找， 包括我们可以通知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这儿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请问能借用我们的 AED 设备吗？当然前提都是您得判断他的确是得用得着这个哈。刚才何老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轻拍这个患者的双肩，看看他是不是有反应， 嗯， 能不能睁开眼，能不能和您进行正常的交流。 对， 如果是毫无反应的， 嗯， 那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先要拨打急救电话。那这个时候还会针对这个患者我们还要做下一步的判断吗？ 需要。 你比如有些朋友我早上没吃饭，我低血糖我晕了，可能我也不省人事了， 哎， 似乎看上去他很严重。 对， 但他也没有严重到要用心肺复苏这个手法。 没错， 嗯，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一步需要判断第二个生命体征，就是他的呼吸。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看他胸廓和腹部有没有呼吸，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啊，他呼吸你能看到就是胸廓和腹部有一个平顺的这样的这个呼吸的状态， 就是观察他胸部有起伏吗？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呢观察5到10秒就可以了， 嗯 啊，你不能太短，太短呢你可能判断不准， 嗯， 但是你时间太长也不行，对吧？咱们说了黄金4分钟， 嗯， 你在这看了2分半， 遗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哈。那我们能不能，你看好多电视剧里面哈，试一下鼻吸 啊， 哎，把手放在鼻子下面看这人还 有 气儿吗？ 有没 有气儿？这个方法科学吗？ 这个方法呢不太可取， 嗯， 因为通常来讲人本身鼻吸就很微弱， 嗯， 然后呢这个施救人员多数的时候就不是特别专业的人，他就紧张，手哆里哆嗦伸过去， 嗯， 一摸没心里 坏事了， 对， 这人怎么没呼吸了？ 对， 嗯， 所以这个探鼻息呢，它是不太科学的方法。 嗯，也是提醒大家啊，第一个我们轻拍双肩，看看有没有反应。 对， 第二个我们观察他的这个胸部是不是有呼吸的正常的起伏。 对， 如果您看了10秒钟左右，发现好像是没有呼吸， 对， 这个时候可能初步判断它是这个适用于心肺复苏法的。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一旦判断是这个情况， 嗯， 那么我建议您就不要犹豫了， 就该出手时就出手， 就要上手了。 要说非常幸运哈，之前这个何老师也来到我们电台，给我们电台的员工去培训必要的急救技能，但是说起来挺惭愧的，我现在依稀记得就是我们要去把手吧，两个手交叉， 嗯， 然后呢找到我们两个乳头的连接线的什么位置，何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下。 好， 嗯， 没关系啊，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呢，就是说， 嗯， 你学了这个知道这个东西还是要去多练，到专业的机构去学习，因为你没有一个反复的肌肉记忆其实是比较难记住的。 来，今天我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包括已经掌握这门技能的朋友可以来再复习一下好不好， 哎， 让何老师一步一步的来跟我们说说正确的心肺复苏手法我们应该怎么做。 正确的位置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就是你可以找到这个伤者胸骨的下半段， 嗯， 就是那我们怎么去找这个位置呢，就是各位听众可以自己找一下自己 解这个位置，就是你可以先找到自己颈部两侧的锁骨，对吧？锁骨中间有一个凹陷，顺着这个凹陷向下摸，就一直摸到就刚才咱们说剑突的这个位置，这一段就是胸骨。这个胸骨两侧它是肋骨嘛，就成年人啊，胸骨的宽度大概有两指左右，就咱们两指宽， 找到胸骨啊， 对，你先找到这个胸骨，那么胸骨的下半段怎么找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这个一只手，中指对着它的，就是它锁骨中间凹陷的那个位置，然后朝前去把手转过去，基本上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是成年男性的话，基本上你中指对着他乳头的位置就差不多。 哦，中指对着乳头的位置， 对， 是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哈，可以。 对对，因为咱们大家可能在这个广播里面听，想象这个位置可能稍微有一点困难啊，但是你能找到就可以。就是这个位置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位置，就是说现在要求只是胸骨的下半段就可以了。 胸骨的下半段。 对，所以说你只要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那么按压的方法呢，一只手先按在这个胸骨下半段，然后我们按压呢，基本上说就是掌根的位置按上去，不要把整个手掌都按上去。 用我们掌根的位置发力，到时候要。 对，没错，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两个手，另外一个手叠在这只手的上面，就是这个哪个手在上面无所谓，然后手臂伸直，这个腰挺直，就是从侧面看，手臂和地面应该是垂直的。 我们应该是采取一个跪姿，是不是？ 对，这个其实正确的心肺复苏的方法呢，应该是双膝跪，这样的话呢，它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大家记得，我们那个手臂还是要打直， 对， 两个手可以叠放在一起，用我们的掌根发力。还是刚才何老师说的，把我们的手的掌根呢要放在我们胸骨的下半段。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成年人，就是成年的这个伤员，按压的深度大约5厘米。 其实这个五厘米真的挺深的哈。 对，差不多得有你四指左右宽，三指到四指宽吧，差不多得有这个宽度。 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其实心肺复苏之后可能会出现这个骨头骨折的这个情况，但相对于我们生命来说，其实这都是可以往后放一放的哈。 没错， 大家在施救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说有心理压力，我不敢使劲儿，要做到位。 对对对，这个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宁可用力过大，也比用力不足要好。对，因为如果说用力不足的话，那其实它起不到很好的这个效果。对，因为心肺复苏，其实大家可以，我们可以聊一下为什么要去给这个人做心肺复苏。这个人正常来讲，就是我们正常的心率，咱们叫窦性心率，对吧？就是窦房结带着整个心脏去跳，这个节律呢，它是能够保证大脑和主要脏器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供血的，对吧？通常呢，出现心脏骤停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室颤，就是我们叫心室颤动嘛，它不能有力的去跳动了，它 就没法供血。 对，它变成一个颤动。你想想，它频率快了，它这个力量就不够了嘛，对吧？所以它慢慢大脑和脏器这个供血就供不上了。所以呢，那我原来本身呢是一个自动的设备，但是我现在呢需要通过外力手动去按压这个心脏。 哎，这我们就理解了哈，因为他自己心脏缺乏自己跳动的动力，那我们作为这个施救者，我们要给他一个外力，帮助他的心脏继续恢复供血的这个机能。 对，就是短时间之内，我能够通过按压保证大脑和主要脏器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我需要做到的。所以呢，按压深度要足够深，那么按压的频率呢也要快，就是够快。我们的标准呢通常说叫每分钟100到120次，就是说你大概一秒钟摁两次。对，差不多是这个速度。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手掌不能在他的胸壁上面跳，就是手掌不能离开这个胸壁的位置。第二呢，就是要保证足够的回弹，就要等他完全回弹起来再按下去。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线下实际去 学习的。 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机关单位啊，包括学校也会开展相应的急救课程。如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大家不妨去多多学习一下。包括我们也是，就像何老师说的，通过广播来和大家讲，其实讲的也是一个比较理论方面，是一个大概的过程，具体是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操作，其实现在大家上网也挺方便的。您无论是浏览相关的图片，还是浏览相关的视频，其实都可以找到非常准确的操作方法，那大家也不妨再来复习复习学习一下哈。 所以说这个就是线上的学习还要结合规范的这个线下操作嘛。然后呢，这个心肺复苏呢，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持续的去观察伤者的这个反应。 是， 对，因为有的时候啊，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我开始紧张，我判断错了， 就是他其实并不是心脏骤停， 对，他有可能不是， 然后我按着按着人家有反应了， 哎，对， 这时候咱就赶紧停吧。 对，因为我之前也看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啊，就这个伤者都在推这个操作员了，这个操作员还不停，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你在做的时候要去看着这个伤者。另外呢，就是去做按压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坚硬平坦的表面，就是在不能比如说沙发呀，或者咱们这个床啊，这个都不行， 使不上劲儿哈。 对，它会抵消掉你很多的这个力量。 但是如果说哈，你比如说在公共场所，我们发现一个人突然倒地，他呢就像刚才我们初步判断那样，有可能是心脏骤停，但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比较嘈杂，地面也未必适合施救，但我们作为施救者，我们可以去随便移动这个伤者吗？其实也好像存在一些风险。 对，原则上讲呢，我们叫做如果这个伤者的位置不利于你施救，比如说他刚好倒在台阶上了，对吧，这个位置就很别扭，你又不能在台阶上去，那么或者说呢，这个伤者在水面上，就是他在水里溺水了，你救了他，你发现他出现这个情况了，那我不可能在水里面做，对吧，所以那这些情况我是需要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而且适合施救的位置。 那移动方面需要注意哪些吗？比如说我们千万不要碰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千万不要做某些激烈的危险的动作，会有这样的提醒吗？ 对，我觉得你考虑这个问题很周到啊，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伤者他可能会出现颈椎或者脊柱的这个损伤，所以呢我们在移动伤员的时候，就首先说他如果位置可以施救，那么我们就尽量不移动他，但是如果他这个位置不满足，我必须要移动他的时候，移动伤者呢要尽量保证他颈椎不受力，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几个人可以移动他，那可以几个人配合，就是保护好他颈椎脊柱，再把他移动到其他的位置上。 保护颈椎脊柱啊，当然如果这个同行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可以比如合力轻轻的抬起来，反正就是尽量减少它的剧烈的晃动。 没错没错，这个很重要。 哎，刚才说了什么情况下适合进行心肺复苏术，包括我们怎样去操作。刚才何老师还提到的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施救的时候要一直观察被施救者的反应。那如果是完全没有反应，我们要一直坚持去做吗？ 会有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看过一个数据统计，其实发生心脏骤停比例最高的场所其实是家里，大概会占到70%。对，所以说家里面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首先说我在做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当然你周围如果有邻居能过来帮你，这个是最好的，或者在公共场合。那么我们通常来讲呢，做这个心肺复苏，我们原则上讲要做到等急救车来，或者说这个人就恢复反应了，或者是你拿到 AED 了，就这几种情况下你可以中断，那么其他情况下呢都是你就一直摁就行了。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累。因为美哲摁过知道， 对， 那个， 我们当时摁的还是那个假人呢， 对，很累的。对，然后再加上你紧张也会消耗掉你很多体力。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建议2分钟可以找其他人来轮换。所以呢这个轮换呢，有时候你旁边的人他愿意帮你，但是他不一定会。这个呢其实也没关系， 就是如果他只要愿意去施救，那么在施救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指导他，你可以去告诉他，哎，你这个要再深一点，你这个摁的再快一点，就你可以去指导他，这个都没问题。 嗯，这是说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施救的时候对方有反应了，有什么样的反应意味着我们可以停下来？ 他只要有反应了 就停下来， 他如果说手动了呀，或者是这个开始有自主呼吸了，或者他看你了，或者说有其他的反应，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重新评估一下，你可以重新去拍他叫他，看他能不能有一些反应，另外呢就看他有没有呼吸。如果说满足这两条指标了，你就可以停了， 就是风险暂时解除，但是咱的急救电话该打还得打。 对，这个急救车还是需要的。然后包括咱们如果能在抢救过程当中用到 AED， 那这个就很完美。 哎，那节目的最后咱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说 AED 设备，可能大部分朋友也是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一个设备啊。据我了解，好像现在 AED 它做的挺智能的，就是会有类似语音提示， 对， 每一步该怎么做是会有提醒的，是吧？ 会有的，会有的。AED 其实它叫自动体外除颤仪。那么所谓自动体外除颤仪，它顾名思义就很简单。就跟咱们用傻瓜相机是一样的，你拿到手只要把它开机，其实你的任务基本上就结束了。它会提示你，告诉你拿出电极片，然后有两个电极片，一个呢你就按照它那个上面画的图，一个贴在左骨下方，一侧的左骨下方，另外一个贴到对侧肋骨的大概四五肋间的这个位置，就图上都有。但是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把它衣物去除，就不能贴到衣服上。然后呢它后面会告诉你分析心率，那么分析心率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你要停手了，这个时候就不能摁了，因为你如果摁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个按压的心率。然后它分析心率之后，它会提示你需要或者不需要除颤。那么这个 AED 呢，现在也是有两类，一类呢是自动除颤的，就是你不用摁它，它自己就给它除颤了。还有一类呢是它会提示你，有个灯一直滴滴滴滴滴响，那么你只要去摁那个除颤键就行了。摁完之后放完电，但是这个摁之前你一定得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触碰它，包括你自己。 它会有触电风险啊。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远离，要离它远一点。然后呢你摁完这个除颤键，除颤之后继续去做这个心肺复苏就可以了。然后 AED 呢，它是两分钟会重新分析一次， 它会自动做一次评估，看看是否要继续进行除颤的操作。 没错，对，心肺复苏和 AED 它两个其实是个配合，就是两个都需要， 都需要。 对，你只有 AED 不做心肺复苏也不行。 好的，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带给我们很多分享，我们聊了这个心肺复苏的方法，包括在节目开始也和大家聊了，比如说有异物卡到我们的气道，如何进行海姆立克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施救。当然刚才何老师提到了一句，像就是心脏骤停，有七成都是在家中发生的。 对， 其实听到这个我是有点意外。其实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家里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对， 好像那种非常嘈杂的公共场所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对， 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想到啊，这小小的家中其实有风险的地方还挺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每天做个饭还有可能发生烧烫伤的风险呢。更何况从去年年初疫情发生之后啊，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家庭的消毒和清洁，我们会买各种各样的化学试剂消毒剂在家里，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误碰误食的风险呢？如果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又该怎么做？那么在下周的周末活力派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何欣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家庭必备的一些急救小常识。非常感谢何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周末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